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美丽的王璐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老师，很高兴在这里有机会给大家讲解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 其实通过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我们能够感受到人类的伟大，地球的神奇，同时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发生在地球上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比如说，今天我们又要和大家谈论另外一种可怕的自然灾害，那就是地震。 是这样的，那么地震也是自然灾害的一种，所以也是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种natural disaster， 我们叫自然灾害。 我想5月12号的汶川大地震，大家仍然会记忆犹新的。 是这样的，对于每个人来说就像一个 nightmare， 我们叫噩梦般的一种经历。 地震呢，是地球内部发生急剧的破裂，产生地震波，从而在一定范围之内引起地面震动的现象。地震就是地球表层的快速震动，在古代呢又称为地动，它就像刮风、下雨、闪电、山崩、火山爆发一样，是地球上经常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大地震动是地震最直观、最普遍的表现。在海底或者是滨海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能够引起巨大的波浪，就称为海啸。地震可以说是极其频繁的，在全球每年发生地震约500万次，给人类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它。首先来看一下和地震相关的一些表达。第一个词 Earthquake， 地震 Earthquake。 那么这个单词也经常直接简写为 quake， quake， OK。 那么大家知道所谓的 earthquake 地震实际上就是一种 quake， 那么地球震动的一种情况。第二个单词是 tremor， tremor， 震动，也就是我们上节课学到的一个单词 shaking， shaking， tremor 和 shaking 都是地球的震动，这里是名词。 接下来看到另外表达震动的一个词 shock， shock。 那么这个词可以做名词，对于某人来说是震惊的事情。 It's a shock to me， It's a shock to me， It's a shock to me。 那么令人震惊的可以说 It's shocking， 令人震惊，我被震惊了， I am shocked， I am shocked。 所以注意这三个词， A shock to somebody， Shocking， shocked Shocking, shocked. 地震之后的平静是非常的可怕的。平静 calm, calm. 那么我们经常对别人说放松一下， calm down, calm down. Keep calm, keep calm. 我们在地震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要保持平静的心情， keep calm, keep calm. 地震之后呢，还会引起一系列的爆炸，爆炸的 explosive， explosive。 那么它的动词是 explode， explode， explosion， explosion， 这是名词。那么现在形容词 explosive， explosive。 那么这个形容词还可以做炸药，直接就说 explosive，、okay? explosive。 地震之后还会引起一系列的恐慌，恐慌，惊恐， panic， panic。 那么它的形容词在后面加 ky， panicky， panicky 是形容词。那么如果我们说不要害怕，直接就可以说 don't panic， don't panic， OK。 The next one is fling, flung, flung。 这个词的意思是扔或者是掷， fling, flung, flung， OK。 那么我们在上节课中还学到了 hurl Hurl， 那么 hurl 和 fling 的意思是一样，乱扔、乱投。 接下来有一个词是和我们的人体部位相关的，膝盖 ，knee，knee。 Knee， 那么我们要知道，在古代有一种君臣大礼，那么臣子要给 皇帝下跪，英文就叫 get down on one's knees。 Get down on one's knees， 膝盖着地。 那么还有一个单词非常容易，跪在地上，直接在这个单词后面加 l， kneel down， kneel down。地震之后呢，受害者要得到及时的救助和治疗，治疗 treatment， treatment。 那么我们治疗有两个单词，第一个是 treat， 第二个是 cure。这两个单词在用的过程中没有太多的差别。那么要注意 ，treat 还可以使用作对待，例如 treat him well， 好好的对待他。 地震之后呢，还会引起心理上的恐惧、害怕、害怕 ，fear， fear。 I have fear in my heart， 心中有恐惧的心理。I have no fear， 就是不害怕。 像火山喷发一样，地震也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毁灭，毁灭，毁坏 ，destruction， destruction。 那么它的动词是 destroy， D E S T R O Y， 毁坏 ，destroy。它强调的是什么呢？是整个的毁坏，所以我们常用的是 destroy。如果就是其中一部分遭到了破坏，我们就用 damage， D A M A。G-E 好，最后一个词，猛烈暴力 violence， violence。 OK， 这个单词我们在上节课中已经讲过了，在这里就不再多介绍了。 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会产生地震波，地震波发源的地方就叫做震源，震源在地面上的垂直投影，地面上离震源最近的一点称为震中，它是接受震动最早的部位。It was 6:40 a.m. when the earth began to shake. The people of Concepcion rushed into the streets and open places. The first gentle tremors were a warning of severe shocks to come. The people knew what to expect and were afraid. Okay,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段落中介绍了地震的时间。It was 6:40 a.m.那么是早晨6:40的时候 ，when the earth began to shake， 就在这个时间，地球开始摇晃。那我们经常说，当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时间 ？Well, for example, it was 9:30 when he began to sing songs。他在早晨的时候，在这个时间开始唱歌了。The people of Concepcion rushed into the streets and open places。那么当地人立刻跑到街上和开阔地，要注意 open places 代表开阔地，代表这些人大概对地震的前兆有一些了解的。 The first gentle tremors were a warning of severe shocks to come。 那么最初的几个小小的震动是一个警告，它代表着什么？ Severe shocks to come 会即将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 shocks 震动。The people knew what to expect and were afraid. The people 指的是当地人 ，knew 知道 ，what to expect 能预料到什么，代表他们以前大概了解一些地震的知识 ，and were afraid 非常的恐惧。 Concepcion 呢是智利的第三大城市，这座城市呢可谓是备受地震的青睐。Concepcion is the third largest city in Chile.It had already been destroyed 5 times. The last was in the great earthquake of 1939, the worst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when 40,000 people were killed. In the years following, Chile had been quiet and peaceful. Then on the morning of Saturday, 21st May 1960, the calm was broken with explosive force. The earthquake struck.Without any warning. OK, 那么在这个段落中介绍了一个地震的历史。Concepcion is the third largest city in Chile, 是智利第三大城市，要注意 the third largest city, 如果第一大的就是 the largest city, 第二大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It had already been destroyed 5 times, 在历史上已经受到地震的光顾 5 times, 5次了。所以要注意 be destroyed 强调的是整体的毁坏。 The last was in the great earthquake of 1939. 在上一次是1939年爆发的 The worst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 When 代表当时， 40,000 people were killed， 有四万人死于地震。这个地方不可以用 died， 因为如果非正常死亡，我们要用 were killed 或者叫 be killed。 例如他死于交通事故，我们要使用的是He got killed in the car accident, 或者是 He was killed in the car accident. In the years following, Chile had been quiet and peaceful. 在后来的那么些年中，就代表1939年之后，要注意固定搭配。In the years following, Chile had been quiet and peaceful. 这两个单词都代表宁静的。第三个，我想给广大听众介绍的是 tranquil, T-R-A-N.Q-U-I-L T-R-A-N-Q-U-I-L Tranquil 安静的。 Then, on the morning of Saturday, 21st of May, 1960, the calm was broken with explosive force. 那么就在1960年5月21号的早晨，是一个周六， the calm was broken. 那么平静被打破了。因为什么被打破？With explosive force 是猛烈的爆炸的力量。 The earthquake struck without any warning 没有任何征兆的来到了智利，或者叫袭击了智利。 Struck 代表袭击某处， Without any warning 没有任何征兆。 震区的人们在感到大的晃动之前呢，有时候首先感到的是上下跳动，这是因为地震波从地内向地面传来，纵波首先到达的缘故，横波接着产生大幅度的水平方向的晃动，这是造成地震灾害的主要原因。1960年的智利大地震，最大的晃动持续了三分钟。地震造成的灾害首先是破坏房屋和建筑物，同时造成人畜的伤亡。而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也会惊慌失措，四处奔逃。 Stricken with panic, the people screamed and shoutedThey stayed where they were because the violence of the earthquake made it impossible to run or even to walk. Standing was difficult. Many people were flung on their hands and knees. OK, 那么在这个段落中介绍了整个地震造成的当时的一个惨景。第一句话 ,stricken with panic, the people screamed and shouted.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的 panic 用作名词。那么他们受到恐惧心理的袭击， stricken 就是突然目到口呆的那种表情。 The people 代表当地人， screamed and shouted 尖叫着四处奔逃。那么 screamed 尖叫， shouted 大声喊叫。 They stayed where they were because the violence of the earthquake made it impossible to run or even to walk. 那么大家停留在原处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原处安全，而是因为地震造成的 violence 猛烈的这种冲击力 made it impossible to do 使他们逃跑或者是步行变得极为艰难。要注意固定词组 make it impossible to do something 使什么东西不可能。 Standing was difficult 连站立都变得极度的困难。 Many people were flung on their hands and knees。那么大家看到最后一句话，许多人 flung on 就是被扔到了地上，肯定是极大的一种力量。